默默地等，等你在网络中，等你的心每天把你梦。 难舍这份情，难舍我的梦，越等越冷越心痛。 无论风雨中， 无论网络多冰冷， 我的心里早已把你深重。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恩风， 我是否也在你梦中？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恩风，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？等，等你在网络中，等你的心每天把你梦。 难舍这份情，难舍我的梦，越等越冷越心痛。 无论风雨中，我的心里早已把你深重。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恩风， 我是否也在你梦中？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？无论风雨中， 无论网络多冰冷， 我的心里早已把你深重。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恩风， 我是否也在你梦中？我问问恩雨， 我问问恩风， 我是否也在你心中？